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焦青光是真真正正的悔了，怕了。初看到消息时，他想只要官方把通缉犯抓回去严加看管就好。尽管如此自我安慰，他仍是在导师重要的项目会议上错漏百出，该带的材料缺张少页，该装有药物资料的电脑都忘在了实验室里。幸亏导师专业能力不差，又有人脉，项目才没有黄摊子。导师见他失魂落魄，以为他家里遇到了什么事儿，也没责怪他，只叫他回去休息。焦青光在下午4点回到了宿舍，想倒头就睡，却忍不住去刷手机，想看看这批越狱者有没有伏法落网。谁想网络上竟炸开了锅，吵吵嚷嚷的在说什么大逃杀的事情。焦青光逼自己静下心来，看各种相关评论，又下载了网传的大逃杀视频。当看到白恩义冷着脸杀了魏十六第12次后，焦青光把手机直接扔了，冲进淋浴间，打开冷水对着自己一顿猛冲。完了完了，白恩义疯了，当初是自己把他送进去的，他现在要逃出来要报仇，那自己肯定是首当其冲啊。早知如此，他当初就不该再举报白恩义后再去见他。焦青光如鲠在喉，冲了冷水澡，倒在床上还是一阵阵冒虚汗，不一会儿就犯了胃痉挛，在床上滚来滚去。刚才就着清水喝下去的安眠药和 A 类球蛋白抑制药全部都吐了出来。4片被胃酸融化了小半的白色药片躺在呕出的清水里，他看了一眼更觉心乱如麻。他打电话联系附近的警局占线，不止他一个人在忧心自己的人身安全。尽管知道自己这样的焦虑很是病态，但焦青光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他一遍遍去电，直到接线员接起电话。焦青光怕自己表意不清，无法让对方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早在等待的过程中就打好了草稿。照着稿子，他简洁地说明了自己与白恩义的关系，并重点表达了自己担心遭遇打击报复，想要请求当局保护。接线员果然重视，挂了电话不到5分钟，就有3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宿舍楼前。对待西装革履，看起来像个官员的来访者，焦青光急得都带了哭腔。 我想要得到完善的保护，他白安义随时都有可能来杀我。 来访者绕着他的宿舍踱了一圈，点点头。 嗯。 焦青光的屁股在床上不安地挪动着。 那我们走吧。 来访者摆摆手。 不急，他知道你的宿舍在这里吧？ 焦青光一提这事儿就心慌气短。 是，他知道，他以前来过，给我做过饭。 这就好，你留在这里，我会派人在这里保护你。 焦青光一听就急了，身体前倾，极力压抑着心中的恐慌。 请你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好吗？我当初举报他，是因为他明确表示不愿意戴上项圈，为了社会安全考虑，我没有顾及私人感情举报了他，怎么说我也是为公众做了一点贡献吧。现在我害怕遭到他的报复，这样的心情你们能不能理解？ 理解，我们当然理解。 来访者煞有介事地点头。 现在也是为了公众安全考虑，请你配合我们留在这里，我们会设下天罗地网对他进行抓捕。 焦青光豁然起身，烦躁地抓乱了头发。 也就是说， 你们要拿我做诱饵？ 经过我们调查，他除了池江宇之外没有别的亲人了。如果你没有报警，我们也会很快找到你。如果我们保护了你，把你带到封闭的地点，他就没有别的去处了。如果因此造成了其他社会性的危害，难道是你乐意见到的吗？ 把焦清光的责难硬生生堵回去后，来访者站起身来，铮铮领带不疾不徐道： 焦先生，请你相信当局，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你的安全。 来访者在他的宿舍里留下了四个带着项圈的异能者。在得知这一安排后，焦清光表现出了极大的抗拒。来访者白胖慈和的脸上露出一丝半真心半虚假的无奈笑容。 焦先生，如果是普通人，恐怕没办法对白安逸造成威胁，这是为了您的人身安全考虑，如有不便，我在这里道歉了。 这话很清楚了，要么拒绝等死，要么接受监视。无法，焦清光只得咬牙接受。和四个异能者待在宿舍里，原本还算宽敞的宿舍立即显得逼仄起来。那四个异能者倒是不见外，用马桶的用马桶，倒水喝的倒水喝，看得焦清光机遇作呕。焦清光毫无胃口地缩在床上，用被子挡着嘴，隔住空气，把自己嘴里的胃酸涩气恶心得不行，却连大口呼吸也不敢。万一传染了呢？他只觉得自己像是和有狂犬病的狗待在同一间房，却偏偏只有这狗才能保护得了他的安全。焦清光浑身一阵阵起鸡皮，胸中情绪翻腾，恨不能毁断肠子。当初为什么要认识白安逸呢？如果不认识他，不和他搭话，那现在的一切不就都不会发生了？晚上八点，他的小男友带了夜宵回家，一开门见到四张陌生的脸，吓得差点把买回来的粥给摔了。焦清光受了一天折磨，完全忘了要知会小男友这件事，如今他连解释都没力气，自暴自弃地躺在床上，任异能者跟小男友解释。小男友简单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当场吓得跑了路。不多时，他就发来短信，匆匆和焦清光提了分手。哼，开玩笑呢，男友害了他的前男友，现在前男友回来报复，他这个现男友再和焦清光待在一起，不是现成的靶子吗？小男友不仅提了分手，而且为了撇清关系，把听来的整件事的前因后果编辑成文，在学校 BBS 上发了帖，发了朋友圈，连签名都换成了去他妈的焦清光，广而告之，把焦清光直踩到了泥里去，和焦清光坚决划清界限。焦清光本日第二次摔手机，是因为潮水般向他涌来的询问短信。就连导师也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今天不在状态就是因为这个吗？尽管在异国，仇视警惕异能者是常态，但出卖这种事儿总归是不光彩的，更何况是出卖亲人。偷偷的做了就算了，一旦被摆上台面，那就真真是一言难尽了。焦清光的手机被摔坏了，他窝在床上一夜无眠。从这一天起，他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等待和矛盾中。他既希望白安逸早点来，又希望他千万不要来。他无法忍受和异能者共处一室，却又不得不和他们待在一起，就连上厕所洗澡也不例外。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，焦清光吃药的频率直线上升，吃饭的频率缩减到了一日一餐。他的室友迅速搬离，焦清光没了说话的人，也不愿意跟看守他的异能者多说话，每日只能干对着墙壁发呆。他不敢去食堂，怕被人戳脊梁骨，饭都是异能者买回来的。每次用餐前，他都得逼着异能者吃上一口，不然他连筷子都不敢动。不消两日，他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